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t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Nicole 咧就係運動員啦，即係我諗以前你係咪都會即係經常出入嗰啲健身房嗰啲咁樣噶？係 嘅，因為我哋過往例如運動員嗰個訓練咧就好規律嘅，咁例如朝早可能係落水嘅訓練，下晝就要移師去陸上訓練，就可能係拉機啊，又或者做啲健身啊、舉重咁樣等等啦。咁所以咧都經常出入呢一個健身房，同埋你都知啦，蛙艇係室外運動嘛，一落雨又或者遇著天有不測之風雲嘅時候。就要移師去到那裡做訓練啦。 係啦，咁我自己都有段時間都經常性都會做 gym 嘅，因為一嚟就成日都聽身邊啲朋友講啊嘛，佢話：哇，你如果咧唔花錢咧，你係冇乜幹勁做運動。係。咁啊，於是乎咧，有段時間我都叫做逼自己做運動咧，咁就去報嗰啲即係 gym room 嗰啲咧。 即係俾咗錢先有恆心嗰啲啊！ 係啦，我真係有段時間都係嘅。咁同埋因為即係的確咧，有時候好處係在於咧，佢就翻你翻工嘅地方，因為嗱對於我嚟讲咧，有时啊啲时间咧，即系我又唔能够晨早爬起身做运动先至话翻工，即系好多时候我选择系咩咧？放工之后先至去做啦。 系 咁而好多时间咧，我又翻唔到屋企，即系去唔到附近嗰啲嘅运动场度做运动，因为闩晒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咧就唯有可能喺公司附近咧睇有冇啲咩即系健身房可以咧入去做完之后顺便冲埋凉翻屋企啦。大家如果听呢个节目都知噶啦，冲凉对我嚟讲好紧要，即系我永远都系做运动。边度去冲凉先？ 系啦，嗱，因为我重温翻乌加伦咧，曾经就话因为惊啲运动场隔篱冇冲凉房， 系啊， 所以咧就打消咗呢一个翻工之前去跑步嘅念头。 喂，即系其实系嘅，嗱，如果唔系嘅话，其实我好乐意，即系翻工之前咧，我系走去做运动啊。但系好多时候你真系做完之后，你唔通成身汗咁样翻工咩？系咪先？ 得个港字啊，乌加伦。 嗱，咁但系 anyway， 咁的确咧，咁我嗰段时间咧，因为即系做 gym 啦，咁我都发现自己系即系多咗行。心做运动，同时之间咧，亦都发现自己真系开始身形啦吓，开始系即系苗条起来。 哦，原来系咁。 系啊，有个显著嘅成效。不过咧，其实讲真，如果你真系想话做即系健身嘅话咧，其实而家都已经唔再局限喺个健身房入面先至做到。即系而家你即系近呢两三年都可能隐隐约约听到啊，甚至乎而家就话越嚟越多啊，啲人喺街头玩健身噶嘛。 系啊，街头健身我相信都系近年呢一个潮流。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呢一種咧係徒手嘅健身訓練。咩叫徒手呢？其實就簡單啲，你唔需要用其他嘅器材啦，就單純用你自身嘅重量，又或者你隨街可以見到嘅欄杆啊，又或者唔同嘅一啲好基本嘅健身器材咧，都已經可以進行健身訓練。 即係有時候你喺公園見到嗰啲乜鬼嘢單杠啊、雙杠啊，甚至乎嗰啲直杆啊， 甚至乎細細個咧扮馬騮喺度爬下爬 嗰啲馬騮架， 係啦。 總之你見到有啲鐵啊、有啲欄杆嘅話，全部你都可以拿上手就去做噶嘛。 係啦，同埋一個最我諗最標誌性嘅動作啦，啲人練得咁上下咧就會做噶啦。雙手捉住條柱。然后咧，双脚就飞起，就好似一支国旗咁样挂起嚟， 叫做咩人体国旗。哇！其实我见过，喂，即系你当然有啲人咧，我啲 friend 都试过玩啊，扮呢个人体国旗咧。咁但系咧，人哋真系确确实实做咗人体国旗出嚟，佢就唔系，佢系借镜头咧，即系明明可能咧系向上跳，跟住拉住支栏杆，即系原地咁样 咧。顶嗰度有条柱嘅。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只不过系垂直啫嘛。咁但系个相机打侧咁样影咧，就扮咗支人体国旗出嚟。 哇！呢啲系 出貓㗎喎。 係啊，但有啲 friend 咪會即係玩呢一樣嘢。咁但係因為嗰個動作，如果啊假設你真係咁啱行過公園，定係唔知邊個街頭，你見到無啦啦有個人赤裸住自己嘅上半身，做出一個人體國旗嘅動作，你真係好自然，就算你唔識佢都好啊。作為路人甲乙丙咧，你行過都好自然會停低望多兩眼， 同埋會即係我自己咧，曾經都試過想影呢一張相。 我以為你曾經試過挑戰添，我話如果阿力高做人體國旗出嚟，我好有興趣睇啊！ 嗱，我啊試過，我想做，不過我就唔係咧喺頭頂揾條柱，然後打側個相機扮人體國旗，咁我哋就反而咧係試下可唔可以一跳。就捉住嗰一秒就拍一張相，咁但係其實好難嘅，因為你見其實掛住成個人咧，你個人有重量噶嘛，咁地心吸力一定係墜落去噶啦，咁你全身嘅肌肉要係好大力 hold 住你嘅體重先可以維持到咁穩定嘅。 係啊，尤其是啊咁豐富嘅身形， 阿嘉倫， 我驚你斷手啊！唔好啦，唔好試呢啲添啊！真係 又嚟攻擊我啦！ 咁啊，但係講真，即係呢一個即係叫做街頭健身咧，我諗近年。都有好多朋友係即係雙雙去嘗試啊，因為講點解講雙雙咧？因為已經唔再係單單一個人嘅玩意。據聞即係好似話近年都好多呢一啲情侶啊，咁就即係一齊去呢個公園嘅時候咧，咁除咗即係做一啲簡單運動之外啦，甚至乎即係因為依家呢啲街頭健身咧，有啲叫做咧嚇即係組合形式嘅動作走出嚟噶嘛。 係啊，你知唔知我曾經咧去澳洲嘅時候啦，喺呢一個應該係黃金海岸附近啦，咁嗰度又係有一個街頭健身嘅場地啦，其實好簡單嘅啫，一笪空地就係一啲鐵架喺度，哇！啲大隻佬咧係輪流去做嗰啲人體上升，個個係十下起跳噶，仲要咧唔係單純做人體上升，就有少少似咧，我唔知係咪考消防員都要有呢個動作噶，人體上升咗之後啦，咁支杆咧或者下爬過咗支杆之後咧，直情咧係爬埋上去啊，用你即係隔粒底咁樣再夾上去嗰個欄杆度，然後再撐翻直個人， 哇！ 然後再由呢一個撐直個人嘅姿勢。即系支杆喺个腰间噶啦嘛，再跌翻落嚟，然后再重复呢一个动作，每一个都起码做十次嘅。跟住我就哇，原来街头健身真系唔系讲笑，你唔好以为系好似简单嘅器材，但系其实咧，我谂都好多大只佬系好着迷。 系啊，因为其实嗱，讲翻即系街头健身，如果要追溯翻咧，可能大家就可能系呢几年咧，先至话听到呢一个 term 走出嚟。但其實人哋都真係有一番咁上下時間，即係如果即係而家大家追溯翻啊，好似話喺網絡上面能夠追溯到咧，即係街頭健身最開始嘅時間，大概係2002年嘅時候，嗰陣 YouTube 都仲未面世嘅。咁但喺美國咧，就係一班人，即係隻徒手啊，已經係練出一個驕人嘅身材。咁當時其實咧都冇人 care 究竟佢哋係即係跟住做係練到定練唔到。咁但係就知道佢哋練嘅時候咧，都係徒手從一啲嘅基礎訓練咧。去練就而成嘅，咁當時甚至乎呢一班人咧組成咗一個團體，叫做Rough Riders 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組織咧就唔係成立咗好耐啫，咁但係之後咧亦都即係帶起咗有其他人都開始去做呢一件事，咁喺2003年嘅時候咧，有一個美國嘅街頭健身團隊，咁佢哋叫做咧 Partenders 咧，咁咧亦都成立咗，嗱而呢一個團體成立之後咧，就真係對於呢個街頭健身界咧係影響可以話最深遠嘅團隊啦，因為當時咧有一个嘅即系黑人团员啦，咁佢叫做 Hannibal for King， 咁咧当时佢真系做到好多高难度嘅动作， 即系唔止嗰个人体国旗啦， 系啦，真系唔止啦，甚至乎咧佢一啲片段咧喺 YouTube 问世之后咧，开始喺网络上面咧俾人封存，慢慢咧啲人咧就真系开始即系了解到究竟咩叫系街头健身啦。咁嗱，其实讲真，你问我街头健身，除咗真系好似以往大家喺 gym room 咧，即系纯粹话举哑铃啊、举铁啊嗰啲之外，其實佢入面結合咗有啲嘅動作，我覺得幾似係 parkour 嘅， 即係咧 係啦，即係有少少似係嗰啲街頭躍動嗰啲咁嘅動作。咁當然佢哋就唔係跑嚟跑去嗰啲啦，佢係好似即係比較係重複啲頭先阿 Nicole 講嗰啲咧，就係、是、做一啲比較高難度嘅動作，從而咧去鍛鍊身體唔同嘅肌肉。咁所以你見到咧真係好犀利，即係嗱，有時候咧你見到佢哋嗰個嘅身體嗰啲嘅肌肉嘅線條咧，即係你去做 gym 啊，都未必見到啊。 同埋咧，我成日喺即係自從嗰次澳洲睇完嗰班大隻佬咧， 我成日都谂紧啊，街头健身咧，好似啲人系唔兴着上衫嘅，即系上衣嘅，唔知系咪条街特别多观众啦，又或者周围嘅旁人，你都知道，喂，见到你做咁多下引体上升，唔理你系咪大只佬啊，我都会停低望多几眼啦、啊。 咁我谂佢都系操到有成果先开始唔着上衫衫嘅啫， 系咪咧？我就谂紧，哇，原来街头健身，我谂唔单止系唔需要用器材嘅方便啦，啊，学你话斋，可能多对眼咧，恒心都多啲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姑且唔好讲话你投唔投入做街头健身啦，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有一啲嘅名目啊，即系例如话俾大家讲话，哇，我哋不如一齐试下街头健身啦。其实考证名目，大家都只不过系想一齐做运动啫、尤其是当你吓、假设有另一半嘅时间，咁你又想话同佢一齐做运动嘅话，咪不如搵啲一齐试咯。嗱，所以其实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咁除咗你话一齐去跑步之外咧，咁有啲可能又会一齐试下去做瑜伽啦。 系啊，睇你个样啊，肯定试过约女仔去游水添啦，夏天系嘛？ 夏天约女仔游水啊，我俾女仔约到。我好似冇试过约女仔游水。 喂，多谢你提供呢一个九年第一个笑话。 系啊，又几好笑咧。 好笑啊！ 跟住约打波都有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要约对方去做运动嘅话，其实我觉得即系除咗 keep fit 之外，我觉得一个唔错嘅途径去即系增加一下感情嘅。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觉得而家香港咧呢排天气咁舒服啦，你约去行下山咧，都系一个几好消磨时间嘅方法。啊、即是除了你刚才所讲的活动之外，同埋呢我又觉得两个一起做运动呢好像是比平时的行街吃饭呢可以更加促进感情。 咁、我看你做什么运动啊，真的。因为呢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举例我跑步的话呢、我是觉得很难促进什么感情的。为 什么啊， 因为我跑步我喘气。即是我觉得呢之后尾成为了一个笑话，只是就是呢就是在那里被人挖苦，就是话跟他跑步跑不够不知 3K 就会不断在那里喘气，跟住又要等他这样那样这样。反而你说行山的话我觉得是的。打波都是，因为打波呢有时候呢你其实真的不是全程跑的嘛。你全程企在那里指指点点的嘛。是啦，个波托高一点点。是啦，膝头屈低一点，屈低一点。哎，不是这样射的啦。我过嚟，我教你咁样样，即系你会多少少呢一啲嘅互动。咁但系咧，有啲运动真系唔系，例如游水嘅话都系噶。游水嘅话，其实你好难话，即系 浸喺个水度系咪？喺附住个池边就倾偈。 首先，大家嗱，游水同嬉水系两样嘢嚟噶。即系有啲人咧就谂下游水咪即系喺个水池旁边泼下你，又泼你先。哎呀，你唔好泼我啦，湿晒。即系唔系嗰种嘅游水，真系讲紧你真系喺度自己练紧水嗰种嘅游水啊嘛。咁嗰啲其实我觉得好自己。咁但系如果我觉得有啲運動咧，係即係大家一齊做嘅話，可以有多啲嘅互動嘅話咧，我真係覺得其實運動係一個幾好增進感情嘅一個活動嚟嘅。 哦，但係我反而係覺得咧，即使例如跑步啊、游水呢啲，你覺得係好個人嘅運動， 我覺得好個人喎、 啊。啊，但係老實講，通常都係女仔體能渣啲噶啦，你男仔咪就下人咯。咁啊，有共同嘅目標。然后每个星期都可以向住目标进发，唔系一件好事。 其实都系嘅，你咁讲都一定系啱嘅，我好认同啊。其实你嗰个讲嘢真系字字珠玑，唔系讲笑。我谂但系嗱 ，anyway， 讲真，我觉得咧有时候咧，即系有一个人陪住自己做运动咧，系、真系多一啲嘅动力嘅。 系， 尤其是咧，即系例如话举例，你嘅另一半，哇，佢 keep 得咁好啊。咁你作为同佢喺埋一齐嗰个人，你开始发觉自己有啲走样嘅话，你会唔会有意识都要令到自己啊稍微即系操翻 fit 少少咧？嗱，我觉得系好两极嘅，因为有人咧就好似头先我咁讲，佢会留意到之后咧，佢会积极面对自己嘅体态，从而咧就系令到自己精益求精嘅。有咁，但系有另一方面嘅人咧，佢哋嘅态度系点样咧？就系话佢咁 fit 啦，操肥佢先。咁於是乎呢instead of 佢去即係锻炼自己。 肥一下。 係啦，咁佢就令到对方好幸福啦。因为其实我自己身边呢，我唔知 Nicole 系咪有做过呢一啲啦。即係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 咁咧就成日有意無意咧，真係操肥個男仔嘅，即係例如話整嘢整到鬼死咁好食啦，咁啊想個男仔食多啲啦。我嗰個男仔朋友本身唔食甜品嘅，佢偏偏成日整甜品出嚟。咁你整咗出嚟之後，個男仔 食曬佢啦， 咪唔通唔食咩？係咪？係 啊。 今日出街食飯仲禮計，因為永遠出到食飯嘅時候咧，佢係嗌兩份。但是他自己吃半份、跟住后来呢个男仔吃份半都唔紧要。他吃半份其实他唔饱㗎。 我哋去吃甜品啦乌嘉伦。 跟住他又出去吃其他嘢。咁他吃其他嘢呢他又系吃半份、剩低嗰啲又要个男仔吃。咁于是这个男仔呢喺短短半年时间呢系肥到一个位啊。即系我真系差啲都唔认得他咁仔。 咪就系肥轮囉。 咪肥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即系当然肥轮都系一个境界。但其实他唔单止超越咗肥轮嘅境界系。佢都其实好苦恼啊，冇办法啦，太开心啊，即系同佢喺埋一齐之后，咁但系我哋真系背后喺度揣测，佢系咪有目的操肥你噶？即系会唔会刻意想谷肥你少少咧？咁嗱，但系个女仔都系话有嘅，但系佢嗰个原意就唔系话，即系惊佢话即系花心啊，或者其他女仔会抢佢，唔系嗰啲嘅。佢纯粹系因为就觉得个男仔肥肥地几可爱啊。有时候啲女仔中意啲男仔肉地噶嘛。 系啊，同埋之前有讲过咧，其实女仔甚至乎觉得咧，有。少少肚腩仔啦，即系唔好大肚腩嗰种啦，系有啲安全感噶，俾六嚿腹肌。 系啊，即系瞓落去嘅时候舒舒服服咁样，好似当系 cushion 定唔知点样样噶嘛。 系啦，唔系钢条型身形咯。 系，其实真系，我发现好多时候咧，女仔未必系追求男仔要有钢条型，即系有钢条型嘅身形噶系。咁但系调翻转啦，当一个男仔真系太 fit 嘅话，那个女仔会唔会好介意个男仔太 fit， 从而真系去令到自己系变得更 fit 咧？ 讲到。这个男仔会不会令到自己的另一半呢去有多啲呢个减肥的动力呢，就要睇返早排美国有一项研究。咁佢呢就搵嚟113对嘅夫妇，咁大多数呢都係30岁左右啦，结婚唔够4个月，咁新婚蜜月期嘅。咁佢哋呢都要回答一啲有关节食同埋减重嘅问题。咁而结果发现呢，如果一个魅力嘅女性隔离嗰一个男仔呢係冇咁有魅力嘅时候呢，佢哋係即刻冇咁大嘅减肥动力㗎。因为嗰啲女性呢係倾向通过佢哋社会伴侣啦，即係自己嘅另一方嗰个视角去看待自己。如果佢哋嘅伴侣是不够吸引的话呢，其实他们自己的减肥动力又或者想令到自己变靓一点那个想法呢是没那么强烈的。 喂，你这样讲我又好像明明地喎，转头回来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的研究啊。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 首先阿力高咧喺即系新闻之前咧、就讲咗一个嘅美国研究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讲到咧，如果啊一对情侣啦，如果个男性咧系冇咁吸引，冇咁靓仔，咁可能身形肥胖啲啊，又或者外表唔系嗰种一企出嚟就大家哇即刻心心眼嗰种嘅话咧，其实个女伴咧减肥嘅意愿系会低一啲嘅。 系咁，因为其实我都明点解咧，就因为我真系身边有啲嘅女仔朋友啦。如果佢唔係採用頭先我講嗰種啊谷肥男人嘅方法呢、去對待自己另一半嘅話呢，其實佢即係因為呢本身係會擔心呢，即係有時候你知一個男仔太過 charm 啊、太有吸引力嘅話呢、 即係如果隔離係吳彥祖嘅話，我都即刻 係啦 用多啲精力去打扮自己啦， 冇咁有安全感啊。咁、於是乎呢佢就會真係花多啲嘅心機，先唔好講話係咪減肥先，但喺外表注重啊、打扮啊、化妆啊、其他各方面呢，佢会即係上心啲同埋努力一啲囉。咁、去到个咩位置之后开始盘撇呢？结婚之后。因为点解呢？ 我觉得知乌嘉伦你而家都咁靓仔啦，真係。 冇办法真係。咁但係真係喎，点解呢？结婚之后呢佢开始见到嗰个男人呢 開始撇嘅。個男人走樣嘅時候咧，你好多時候你見到個男人走樣咧，個女人相繼跟住一齊走樣嘅係，嘅呢樣嘢係相輔相成嘅。咁你有時候咧，你會見到嗱，好聽啲嘅，我見到嚟話身邊呢啲朋友咧，我稱之為有夫妻相 ，OK。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冇咁好聽嘅話，就話佢哋一齊集體走樣，放棄自己，自暴自棄。咁其實我個人就非常之唔建議嘅係。 喂，咁但係呢啲會唔會關乎你結婚之後兩個人都要共同用一種生活模式啦？咁可能頭先你所講嘅煮饭又特登煮多啲啊，煮啲大鱼大肉咁，所以两个人平时生活习惯上边都好一致地食好多少运动嘅，咁啊两个一齐幸福落去。 其实我觉得个原因系咁嘅，就是、因为咧当大家喺埋一齐，尤其是咧点解系结婚一条分水岭咧，好得意嘅。我发现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佢哋觉得咧，我之所以要 keep 靓啲 ，keep 到自己嘅体态靓啲好啲嘅话咧，目标得一个。就是要求偶择偶，咁而当你嗱而择偶嗰个目标咧就系结婚，咁而当你结咗婚之后，即系目标达成啦， 冲咗线啦， 冲咗线啦，即系运动员心态啊！你攞咗冠军之后，咁你话俾你知，我而家退役啦，退役咁你仲会 keep 操啊？你问力哥我最明白噶啦， 喂，你唔好又指住我嚟讲， 即系我问你系咪咪先嗱？即系举例啦， 都系。 如果你攞咗冠军啦，你已经攞冠军攞奖啦，跟住同埋话俾你知，你唔需要再攞，因为你呢一届系最后一届，你退役噶啦。咁你仲会唔会刻意要 keep 住自己最快即系最 fit 嘅状态啊？嗱，你会 keep 住个状态都可能会，但一定唔会系最 fit 咯。 啊，都系嘅呢嗱呢一样嘢我都同意。如果真系最后一届嘅话咯， 系咯，所以咪咯，就即系好多人嘅心态，你冇人会觉得话我结咗呢次婚之后我会有下一次噶嘛？大家就谂呢一次系完噶啦嘛。咁所以如是者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唔系话佢哋即刻放弃唔着重嘅外表啊。但系的确我发现好多朋友咧系冇以往咁着重。咁尤其是当然啦，有埋小朋友更加系添啦，因为唔系话自暴自弃，系的而且确你有小朋友，你屋企要照顾，你如果仲要打份工嘅话，你边有咁多时间去你自己个体态啊？你健康你都未必理得掂啦， 已经排到最后啦，系咪啊？ 即系会可能摆后啲咯，咁所以咧好自然就开始就会忽略嗱，但系我哋成日讲。你唔理或者理少咗，你忽略咗，唔等于呢样嘢系唔紧要啊。因为好多时候即系话，我哋成日讲话将做运动啊，或者即系所谓叫做扮靓啲呢样嘢咧，摆到好后，点解咧？因为觉得系唔紧要啦，有边个睇啫？尤其是如果你打嗰份工，你唔系好需要见人嘅话，有乜所谓啫？系嘛？ 咦，你系咪讲紧自己？ 真系噶，我有时候我都咁讲，系咪咧？即系冇人睇，又例如话你老婆都已经接受晒你嘅缺点咯，即系你最歪嗰一面，佢都见过咯。咁有冇所谓咧？ 喂，咁但系你叫咁，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几唔好喎、 啊。咩啊？ 即系嗱，咁你咪即系盘撇咯？你咪美化自己嘅盘撇咯？ 我未讲完，我话系咪即系嗱？理论上就好似话冇人睇你嘅话，咁系咪就算咧？咁、而实际上当然就梗系唔系啦。即系我哋都系讲紧嗰样嘢，就系话有啲嘢。你好似即系唔太紧，即系你将嗰个 priority 摆低咗，但系唔等于咧嗰样嘢系唔紧要啊，只不过系你冇以往咁上心啫。而但系嗰样嘢咧，其实你忽略咗咧，你发现咧，其实对于你自己嘅生活咧系有个影响嘅。嗱，即系以我自己为例，头先阿力哥讲得啱啦，你咁样样盘撇，咁你开始做运动做少咗啦，你饮食冇以往咁留意啦，而一切你都系通通咧，都系可能就系话你冇时间，你工作又好，家庭又好，你冇时间去处理。咁慢慢变咗落去系咩嘢状况出现呢？就系话你对自己嘅身体唔理得多嘅话，冇似我而家咁成日病咯。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唔好嘅恶性影，唔好嘅恶性循环嚟嘅。 嗱，你讲到呢一句咧，我就同意嘅。咁同埋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即系。唔係話你唔保持最佳狀態就係、唔保持狀態嘛，只係叫你唔好 keep 到好似以前後生嘅時候仲係六嚿腹肌，又或者女性可能好葫蘆身材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一旦盤撇落去，其實你健康係會有影響噶嘛。同埋我即係都係啦，我覺得兩個人如果能夠結咗婚之後咧，仲可以拍拖去做下運動都好啊。咁所以而家咧，有時我行喺條街啊，或者去到公園咧，見到一啲我唔知係情侶啊，定還是結咗婚，有一啲雙人嘅健身動作嘅喎。你有冇見過咧？ 冇喎。 嗱，即係例如我哋如果平時喺屋企做 sit up 咁樣計啦，咁你通常就會揾啲嘢可能擲住只腳啊，攝住個 sofa 底啊。 哦，咁我知道你講咩啦。 咁就會做到一個 sit up 嘅動作啦。咁但係喺條街度咧。好难噶嘛，咁所以佢哋就会结伴 然后一个咧就帮你扶住只脚，系啦， 即系其实佢系负责一个嘅辅助器材，嗰个另一半系嘛， 系啦，轮流嘅，咁你可以角色调转噶嘛，即系转个头，咁咪调翻转系佢做 sit up， 然后你帮佢扶住，咁但系咧，通常我见而家网红啊，嗰啲拍嗰啲商人健身片段咧，都会喺入边加翻啲爱情嘅线，爱情线落去嘅，咁啊嗱，卷福上到嚟嘅嗰下，咁两个人咪锡一啖咯。 哇！如果你喺条街度公然去做件咁嘅事，又未免太过做作 啊！真系啊！如果你喺屋企楼下公园，我谂即系你做完之后即刻听日都会 呢啲太晒啦！呢啲系摆到明刻意晒噶啦！即系嗱，我谂如果你唔系嗰啲咁嘅网红咧，拍条片出嚟即系博 click race 嘅话，基本上你真系做运动就未必会加呢啲咁嘅爱情元素喺入面啦。唔系咁，但系我见过嘅，即系我见过你咁样讲嘅话，我醒起啦，即系有时候咧，两个人一齐去做运动，咁有时候头先阿 Nicole 讲开啲咧，即系双人组合动作咧，咁因为你即系除咗头先话帮你揿住只脚之外啦，有时候咧可能你亦都可以用到即系对方嘅身体，可能做一啲嘅负重，从而去提升嗰个运动嘅效果。咁我都有见过嘅，有啲因为讲真，有时候咧有啲例如可能用到一啲比较娇小少少嘅女仔身体个体重啊，咁当你去做起嗰啲嘅动作上嚟嘅时候，个效果系事半加倍噶嘛。 系，咁同埋有时候咧，啲男仔咧，我都唔知啊，我都觉得系博 like 噶咋。咁例如一 pair 咁样啦，个女仔通常都系娇滴滴啦，咁同埋女仔通常咧就冇咁好喜爱啲运动噶嘛，咁佢咧就做嗰个哑铃，人肉哑铃，咁就例如双手交叉放喺胸前，然后咧就好绷紧。咁样企直直，然后个男仔咧就一举就举过头，跟住就影张相，然后做埋一啲深蹲嘅动作。咁我又觉得啊，其实如果可能做初入门嚟讲，咁都系一个吸引佢哋去做运动嘅方法啦，影到张靓相噶嘛，话。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哋头先就讲起咧，两个人喺埋一齐啊，即系偶然相约一齐做运动咧，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咁但系往往有好多时候咧，都系事与愿违，因为系未必两个人都中意做运动噶嘛。 啊，你又啱喎。 咁偶然咧，嗱真系嘅，偶然咧，我就即系听过一啲即系朋友之间即系所谓推嘅理由藉口啦。 即系如果遇着一个男伴系好怕做完运动冇得冲凉嘅话，咁都已经系。少了很多选项啦，吴嘉伦。 当然啦，即系除了指在下之外吓，咁例如话一啲系乜嘢咧？即系例如话有一啲我自己听过嘅，例如本身个女仔唔中意做运动嘅话，咁佢就会即系有啲嘅理由藉口就系话，咁我平时行街shopping 买嘢嗰度都透支咗唔少嘅热量消耗唔少卡路里，咪即系做咗运动咯咁样样。咁即系对于一啲嘅男仔嚟讲嘅话，嗱谂落咧，即系听落去咧，好似系歪理。实际上谂落咧，亦都觉得咁佢可能真系行得辛苦嘅话，都真系可能叫做做咗运动嘅，可唔可以咁讲咧？ 梗系可以咁讲啦。同埋你知唔知啊？通常行街会买嘢噶嘛，咁买完啲嘢你妈几重，又唔系你攞，系我攞。 鬼，好多时候男人攞噶你。喂，你估好多女仔行街嘅话，唔会孖住嗰个男朋友要去陪住自己行咩？ 唔系噶，我会自己攞噶，点会要你帮我攞手袋啫？ 系啦，系啦，系啦。得啦，你话点就点啦， 咁所以其实我哋行街系真系消耗紧啲热量嘅，因为早前咧英国有一项调查啦，就发现咧。原来每一次女性行街咧，系可以大约消耗到200嘅卡路里嘅。 系行几耐先？即系唔系即系行一行落楼下之后上翻？喂，冇200卡路里。如果系咁，我都做运动啊！真系。 咁我梗系有睇埋落去啦。咁佢其实咧，我都觉得好合理嘅估算嚟嘅，因为佢预计咧每一次行街都行大约啦3.5公里。咁而每个月咧就行5次街，咁其实都系假日你出去行街嘅次数咁上下啦。咁佢话咧全年咁样计计埋埋，你就应该行咗200公里左右啦。咁佢话如果咁样计法咧，全年啊。是消耗了热量相当于65包薯片那么多的。 哇，全年消耗65包薯片那么多啊。 你都知道 行街真的好攰， 真的好攰，真的好有成效。 所以下次其實一起去行街都可以減下肥啦。 不過咁，即係其實嗱，當然頭先你 Nicole 講個研究咧，我相信你行街嘅話咧，的確係能夠咧係消耗你身體一啲嘅熱量啊，可以令到你咧有翻少少嘅運動量。但係大家千祈唔好計漏咗啲咩咧？你行街係做啲咩先嘅？因為咧，我身邊頭先我講嗰啲嘅女仔朋友咧，佢係成日行街，但係行行下，忽然之間見到哇呢一間嘅甜品鋪唔錯喎，入去坐下啦咁入去嘅時候有吉件餅嚟呀啊，嗌杯咖啡啊咁啊，跟住咧行唔夠冇耐之後咧，跟住後屘就可能又話不如揾個地方坐低揼下骨咯。 喂，呢啲唔係行街咯，平時我哋啲行街唔係咁噶。 咁但係真係嘅，我覺得咧，即係當然頭先阿 Nicole 講嗰、那個，你話行下街啊，消耗卡路里嗰啲係要，但我覺得咧即係都要睇翻你自己平時食啲乜嘢，攝取啲乜嘢啦。因為講真，好多時候咧，我哋個身體啊，個運動量夠唔夠，同埋即係嗰個熱量個透支夠唔夠，好取決於你吸收啲咩，吸收幾多。即係嗱，我覺得有好多時候都係嘅。嗱如果你話我淨係想靠行街去即係當係做咗運動嘅話，咁我覺得你平時飲食嗰方面嘅配合都要好翻少少啦。 係， 即係嗰個飲食健康要真係留意一啲啦。你不能夠食嘅時候太放肆，之後就係靠你咁多嘅行街運動量去令到自己嘅身體健康，我覺得比較困難咯。係。 哦，咁但係有 B B 啊，人哋行完街好攰噶嘛，食少少嘢獎勵下自己唔得咩？ 喂，你運動員嘅喎，你知啊，即係學你啲隊友話齋，食嗰塊薯片啫嘛，有幾重啊？你過嚟啦，壓咗佢啦，咁樣唔通叫你咁樣樣咩？ 咁但係我覺得少少咁可以接受嘅，咁但係真係唔好太多咯。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我諗坐低其實你好多人都講啊，好多營養師啦，特別佢哋都會話，其實同一間餐廳有咁多種唔同嘅食物俾你選擇，你嗰個食物嘅挑選咧，其實好緊要嘅，即係。簡單如啊，你去一間麵檔，咁你食牛腩河定還是魚蛋米啊？咁個熱量爭好遠啦，其實。咁所以其實你行行下街啊，你見到間 coffee shop 好靚嘅，咁係咪可以揀一啲可能少啲忌廉嘅生果為主嘅甜品，又或者咖啡可能少啲奶，有奶嘅話，你可唔可以舉手？唔好意思啊，減緊肥啊！半支奶又或者脱支奶，咁可能都幫到手咧。 喂，不過講開又真係，我覺得咧，如果即係相比起做運動嘅話咧，女士情願係戒食。都會即係少過係願意投入做多啲運動嘅喎， 係 即係頭先你咁樣講起，令我諗翻起咧，其中一個女仔朋友就係啦，就叫佢喐都唔願嘅，除咗行街之外，佢話我情願食少啲，咁啊於是乎咧就佢真係戒食就戒得好緊要，佢嗰種就唔係健康嘅飲食，佢係嗰種咧幾乎咧就可以話係完全係減肥， 係咪嚟緊四月頭嗰啲肌緊？ 有少少係，但係即係佢嗰種係其實唔健康啊，最後尾咧其實。佢系个身体咧系唔系太好嘅，因为咧佢个吸收嗰个营养各方面咧，其实喺营养师嘅角度去睇咧，系真系对身体造成一个嘅负担嚟嘅。系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讲到即系饮食各方面啦，当然即系如果为咗减肥嘅话，你话食少啲，我系理解嘅。咁但系。食得健康都好緊要，咁但系咧講到食得健康咧，即系我唔知道啊，你 call 多唔多食啲健康食品嘢噶？ 我諗我最健康係食生果同菜咯，但系你估即系坊間有好多時候標籤嗰啲而家好興噶嘛，超級食物 super food， 例如牛油果啊，又或者藜麥啊，呢啲咧我就好少特登去揀嚟食嘅。但系例如餐廳餐牌上面有牛油果三文治，咁可能我都會揀下藜麥沙律，我都會揀下。但就好少去钻研究竟点样去食呢啲咁样嘅健康食物，又或者点样烹调咯。 系咁啊，近排咧，我嘅内子啊，咁咧佢就即系整咗包。辣木子 咩嚟㗎？ 嗱，你都唔知咩嚟嘅咧。 聽過 啊。其實咧，我就即係開始嘗試食呢個辣木子，因為你未食過咧，所以我姑且就賣個關子先。但我自己試過之後咧，我覺得我一定要攞翻嚟同阿 Nicole 分享呢一包辣木子。咁其實咧，嗱，先講下個樣咧，其實有啲似類似啊瓜子啊、開心果嗰類嗰啲咁樣。 同埋我見佢好似脹脹地嘅，即係圓形多啲。係 啦，咁有個外殼嘅，咁你掹咗之後咧，你就食入面嗰個果子嘅。咁嗱，呢一 个东西咧，究竟系咩味道咧？姑且先卖个关子先。咁但系咧，佢系犀利嘅，佢系话咧，即系食过之后咧，对于你嘅身体咧有好多嘅即系帮助啦，有咩增强免疫力啊、排毒啊、抗老化、抗癌啊，种种， 哇， 即 系有好多呢啲嘅功效。哇，但系个名听落唔系好好听，辣木子啊。 嗱，系咩嚟嘅咧？我哋姑且卖个关子，下个礼拜嘅时间咧，我攞翻嚟咧，同阿Nicole咧真系细味研究呢一个嘅辣木子，顺便就即系大家一齐试食一下。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